今晚咧讲下我最近即系入手嘅一件玩具，因为好耐都冇讲过玩具。 因为你都睇过好耐冇入玩具啦，之前就系挂住星期一你嗰、那个即系节目就玩下玩具电玩啊嘛，系咪？ 诶，唔系，其实应该咁讲，唔系话冇睇玩具或者冇买玩具，系因为冇遇上想买啊。 系 咁我一路以嚟咧，即系都睇到我心仪嗰啲咧都未出。 都未出， 即系紧密住留意噶啦。咁啊，直至到咧，即系有一架咧，其实喺上年年中嘅时候咧，隐约已经有啲消息咧，就系甚话，咦会出咯咁。 系。 咁因为呢一只咧，就系其实是一只高达嚟嘅。咁大家如果有睇 Gundam Seed 嘅话咧，系可能就会知啦。咁啊，高达大家知咩样啊？ 知。 咁啊，呢一个高达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佢嘅关节咧，全部系金色嘅。 金色嘅 系啦，即系镀金咁样。 O、okay, K， 即系金属啦。 系啦，唔系金属系就镀金啊， okay, 真系金色啊，讲紧嘅系。系啊，咁佢咧咁样叫 Strike Freedom。 O K， 咁以往咧，大家见佢出模型啊，或者系出一啲即系公仔，即系可动公仔啦。咁你知道因为嗰啲公仔佢嗰啲关节系唔会上到金色俾你噶嘛？ 系啊， 极其率 都系灰黑色啦，总之。 唔系，佢系咧系一种叫做鸭屎黄 系 嘅颜色。因为佢系金色啊嘛，但系胶你做唔到金色嘅效果，佢只能够系做即系黄色，而佢黄得嚟嘅感觉，因为又想仿金， 都有诚意。其实点解我话系其他色呢？因为佢都系焗住要你自己买模型，有自己油靓佢噶嘛，佢就做咗黄色俾你都。 你讲得啱。嗰陣時候我砌模型咧，我砌 MG 啦，砌 HG 啦，都試過嘅。咁、HG 咧就簡單好多啦。咁但如果你砌MG 嘅話咧，咁佢有骨架噶嘛？ 係啦 ，detail 啲啦。 嗰陣時候咧，我其實咧真係好有心機幫個骨架啲關節全部上金色嘅。 係。 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因為模型咧，其實你就咁上色咧係唔得嘅，因為咧當你喐嘅時候咧，嗰、那個殼啊，即係啲其他啲配件位啊，當你拍上個骨架上面。嘅时候你喐嘅话咧，可能会刮 到啲嘢， 冇错啦。咁所以咧，你就要再花多啲功夫，令到佢喐嘅时候咧就唔会刮油。 系， 哇，咁嘅过程就真系相当之辛苦。咁咧，之后咧，咁呢一间日本公司啊 ，Bandai， 咁咧佢就之后出过一啲咧叫做系即系比较 luxury 少少啊，豪华少少嘅系列。咁有出呢个 Strike Freedom 嘅 Gundam 咧吓，就再出过嘅。咁咧，佢首先出咗一个系列咧，就叫做Metal Build。 系 嗰阵时候呢一只嘅 Strike Freedom 一出咧，我有同阿聪讲过嘅。 有 你去日本咧，你不如帮我揾。 我有尝试帮你揾，亦都见过嘅。不过你系话喂个价钱咧，真系对唔住啦。同埋你都知道，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买玩具，你嗰盒嘢又好大盒噶嘛。 系嗱，因为其实呢一个 Strike Freedom 咧，我先讲下。嗰陣時候呢個 Metal Build 咧，佢不嬲都係行一個比較高階嘅路線嘅。咁其實咧我印象中啊，啱啱佢公布嘅時候，我上網 check 個 yen 對翻港幣咧，其實我印象中啊，好似 around 1500咁上下嘅。 係，咁但係當然因為呢個係 luxury 嘅嘢，都好多人去追捧，後尾炒啦。 咁佢炒係炒到癲嘅，基本上咧你喺街度一出嘅時候咧，已經見佢係 炒 高咗㗎啦。係炒高咗幾近，即係就算冇一倍咧。都系有超過1000蚊嘅啦，已經係炒貴咗成千銀嘅。咁我成日都諗，唔緊要啦，咁貴即係等佢回落翻先啦。 啲天真嘅想法。 但係呢一個神級玩具咧，係從未有試過回落，反而咧你真係一度咧見佢一出冇耐之後咧，就已經喺呢個市面上係消失咗啦。即係你真係想揾都揾唔到。 係因為好陰功啊！你話如果都想揾翻嘅話咧，係啦，實體店咧多數都揾唔到嘅，唯獨就係去網購或者係去一啲拍賣網。但是衰的就是其实又不要说衰，而是他们的价就是都是很进取的咯，就是炒价甚至乎比在店铺买的炒价还高一点的。 是啊，所以呢我就那阵时呢就即是觉得哎算啦，这些机会不是我的。因为加上其实这个机体呢本身都真是大价，它是好像没有12寸那么大，都不会争太远。但因为都真的叫几大价啦，所以后来想哎算啦，买了都没有地方摆。直至到呢现在它出了这一个叫做细版啲咁嘅一个系列， 算唔算退而求其次啊？ 咁我都好满足啊， 好满足啊， 我都好满足，因为你容易啲收藏啊嘛，容易啲摆放啊嘛，咁所以我觉得都 OK 啦，咁终于我就买咗啦， 系， 咁咧我亦都咧真系玩过，哇，真系。呢一啲玩具，我發現咧，而家你閒閒地開箱之後咧，拆開嚟睇下玩下， 都要个几两个钟， 都真系用咗你半日时间嘅，系可以。你再精细啲，又影几张相，又摆一摆 pose 啊，又研究下嗰啲关节啊。 系啊，跟住你又发现佢入边好多配件啊，咁你又即系要研究下佢嗰啲 mechanic 嗰啲啊，点样样喐啊？今次嘅设计系点啊？真系睇一睇都已经系即系过几两个钟头。 咁但系会唔会有出现我哋有时咧，即系啲网上嘅人会讲啲潮语就叫 sad 啊，即系会唔会话你买翻嚟个盒嘢有机会咧系有啲残缺嘅？ 点都有少少啦，但系接受到， 接受到嘅位， 接受范围以内。即系因为毕竟你咁样大量生产咧，咁点都可能会有一啲位系 QC 啊，会可能有啲嘅甩漏啦。咁但系我接受范围以内嘅， 系。 咁但系我反而咧，即系觉得啊，而家今时今日咧呢一啲玩具出咧，虽然价格咧。是贵返少少嘅，即係啦，我买返嚟呢一个都其实係炒炒啲嘅价钱嘅，据我所知呀。 唔好讲个数字啦， 係啦， 费事我所听到啦。 係啦，咁但係 anyway, 佢真係省略咗你好多功夫。 係。 因为今次你起码买返嚟嘅时候呢，你发现呢佢主要嗰啲嘅关节成分呢都真係金色嘅。 係。 即係真係镀金咗上去嘅。而你见佢喐嘅时候呢，首先实正。 係。 同时之间呢佢 唔会甩油。 係啦，唔会咁容易刮油。 嗯。 省略咗你好多嘅功夫。有时候呢你真係冇时间砌模型啊。 係。 你又想拥有一个你自己鍾意嘅高达或者机械人咩都好啦。 嗯。 咁我觉得呢即係係贵少少，但係我觉得算係划算喎。 不过你话省略咗啲功夫呢，其实有啲人係会力尽完美嘅，即係哪怕见到好啦，你个脚嘅关节位係金色都好啦。有啲人係都係话唔得唔得，我自己最鍾意 DIY 嘅，我自己再唔知点样去游下游下呢，即係再要做靓佢啦，当然可以。 但我觉得喺香港而家即係买少见少喎，呢啲朋友。喺日本我都仲识一啲游嘅。 係。 即係真係对于砌模型啊係好力尽完美啊，或者好鍾意自己 DIY 去做。可以有一啲嘅改动，你知啦，砌模型往往就系噶啦嘛。呢一个位我嫌可能做得唔够尖啊，或嗰样嘢做得唔够薄啊，跟住佢就自己即系落手去改啊。喺日本我都即系知道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玩家，但系香港我发现咧，以往有做开呢一啲嘅， 系 而家都唔会咁做啦。 都有少少，譬如之前 SHF 出过一只嘅神奇女侠啦，咁、因为佢嗰个妆咧，其实个面相系 OK 靓噶啦，佢用呢、這个3D 打印都似模似样噶啦，不过咧网上啲人咧就喺度嫌啊，佢个妆咧太薄啊，即系太淡啊，唔似系原本嗰个啦。咁后屘其实咧好劲嗰啲人，一门生意嚟噶。有啲人咧系自己即系化到靓妆啦，然后摆上网就俾人睇就炫耀咁样啦。跟住耀下之后咧，其他人就留言话：哇，你喺边度整嘅？或者喂，你教下路点样化妆啦、啊？到后期引申到咧，大家系会问：喂，不如咁啊，我哋俾少少钱你，你帮我哋力尽完美啲啊，就化一个再靓啲嘅妆。 唔系你如果讲呢个古仔嘅话，我可以讲一个即系嗰阵时候咧龙。主嘅 SHF 咧， 系 出嗰只嘅悟空嘅。 嗯， 我转头讲呢一个故事俾你听啊。呢、這个故事咧就系讲啦，有一位朋友，当然就大家未必识噶啦，但系就系做呢一啲咧，帮人哋 DIY 啊。 系， 咁但系咧 DIY 都有 DIY 嘅一啲烦恼，尤其是喺对客嗰方面啊。转头翻嚟分享。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而家嗰啲嘅即系公仔啦，一啲可动公仔又好或者手板都好啊，因为出嘅时候咧个模已经做得都算系唔差嘅，咁所以咧即系你买翻嚟之后，如果你嫌嗰个上色啊或者系一啲嘅印刷啊唔系咁满意嘅话， 系 咁有啲朋友咧就会可能我自己改啦咁。咁其中我头先有提过嘅就系咧嗰阵时候咧龙珠咧就出咗一只孙悟空超级杀亚人，大家知啊金色头发嗰只啦吓，咁大家都知咧其实呢个角色咧因为实在太太过受欢迎啦， 系 主角啦，再加上超西嗰个造型啦咁所以佢出过好多版本嘅， 系啊， 咁最普通嗰只版本咧，其实就好多人嫌弃嘅，因为咧佢嗰个首先上嗰个头发嘅颜色咧，就黄得嚟咧， 唔系嗰只黄， 系啦，咁另外咧佢嗰个面上咧，大家都知悟空咧，佢个面上喺一个眼下面有个眼袋有条线嘅， 系啊， 嗰条线你唔知嗰条线系面嘅线嚟啊，定系眼袋线嚟嘅咩嚟嘅？咁咧，而嗰只 figure 咧，佢就即系跟咗 佢要用翻嗰幾條線，而嗰幾條線做得好衰嘅，係點點點，好似墨屎咁樣樣嘅。 OK， 咁所以咧，其實嗰只figure 出咗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就覺得哇咁樣樣噶，咁唔靚噶咁。咁但係有啲人因為見個價，OK 啦，咁所以就買啦。 係。 咁但係呢一隻 figure 咧，後屘再版咗之後咧，咁面上嗰位咧，某程度係叫做即係改良咗噶啦。 嗯。 咁但係咧，頭髮嘅顏色咧。都依然系冇乜太大嘅改动， 系 啊，反而咧，佢之后出咗一只咧叫 SDCC 版本啊， 即系啲会场限定版啊，好贵噶啦， 系啦，咁呢个 SDCC 版本其实 SD 系 stand for 咩咧 ？SD 系 San Diego Comic Con， 即系话咧喺呢个美国嘅圣地牙哥嘅一个 漫画展啦， 漫画展入边先至有嘅。咁呢一只 figure 咧，嗰阵时候即系喺香港市面都有得买啦，咁当然 天价啦， 天价啦，真系天价，唔系讲笑，炒到成十倍啊， 系。 即係呢隻 figure 原本250蚊嘅，我哋諗下超過10倍啊！你自己計翻條數 ，OK？ 係。咁佢個分別有啲咩唔同咧？就係佢個面相啊，係整得靚之餘，甚至乎佢嗰件衫啊，同埋個頭咧，有啲唔同嘅上色，多咗啲陰影嘅，有啲層次嘅。 係。 咁咧即係咁，但係喂，大佬十倍價錢，你話花唔花算啦？ 係咪？其實呢啲就係 SDCC 版嘅一個即係好處咯，因為佢都通常係量產噶嘛，冇我哋行貨派貨咁多啊，變咗佢真係可以做得精細好多啦、那個感覺。 冇錯嗱，咁所以咧後屘咧就即係喺網上面咧，反而有啲嘅玩家咧就自己有噴槍啦， 就仿效呢個 SDCC 版。 係啦，咁佢就咧即係自己噴啦，即係無論係個頭啊，同埋嗰啲衫嗰啲紋嗰度咧，就噴翻啲嘅陰影。咁佢自己 display 自己嘅作品咧，其实是 OK 的， 是 即是位睇相是不错的， 是 咁于是乎有啲玩家好似头先阿聪话见到啦，哇有唔少人见到呢就一来就问教路啦，你点样整啦、到后尾直头佢话哎我唔紧要啦，我可以帮你整啊， 去到收钱 啦，价钱咁样就帮你整咁啦。咁但係呢呢、這个我识嘅朋友嚟嘅，佢话佢做下做下呢，佢话我都唔接啦， 因为真係其实是量产之余都好嘥自己即系精神啊嘛。 嗱，精神系会嘥， 系 时间亦都系透支。其实件事咧，你话系咪好爽咧？因为虽然都 keep 住咧，有人想揾佢去喷， 系 咁而你即系功多艺熟啊。 系啦，越做越快啦， 越做越快。你话一开头喷得好慢啫，但系越做越快嘅。 系 咁，但系咧，佢慢慢咧，佢发现咧最难招呼嘅都唔系即系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嘅心机， 系 而有多时候咧，啲客佢又嫌呢一度唔够心色。又嫌嗰度咧就太過深色，咁就好多即係自己嘅意見，又覺得誒呢一度好似唔係好滿意。咁你知永遠客人嘅嘢就係、是、我俾得錢你，我梗係希望呢一件係 masterpiece 啊， 係 嘛？ 係，雖然可能有啲客人係會好 long 禮嘅，即係哪怕我心目中覺得喂我係雕工嗰、那個真係已經最好嘅咯，可能佢都會有啲意見就係唔係咯，我係客，我永遠是對的咁樣就 其實佢嗰時候咧，佢同即係嗰啲客講咧，就係話我噴嘅話，我會。因應翻我自己即係噴開嗰個方式去做噶啦， 係 咁個效果大概係點咧？你睇相啦嚇。咁但係咧，明明講得好清好楚嘅，咁但係每個人嘅理解咧，都係會有即係些微嘅 分別嘅。 咁而呢啲些微嘅唔同咧，嗱有啲客咧，佢覺得容易招呼啲嘅話，就即係睇完之後，縱然係唔滿意都好， 都收貨啦， 都收貨啦。OK。咁但係有一啲咧，真係。明明已經係盡量滿足你要求啊！你話要改，我有即係下微調俾你啦。你改完一次唔夠，改第二次，改完第二次都唔夠，仲要兩話想改第三次。哇！我個 friend 真係話，唉，算啦，我都真係唔知點樣招呼你，即係要處理呢啲客實在係太困難， 即係即刻退隱江湖啦。 所以即刻就退隱江湖，即係佢依然都有時候咧會發布一下自己嘅作品，即係可能自己買一隻翻嚟，即係例如 Harley Quinn 咧， 係 又係 小丑女啦， 係啦，咁嗰陣時候咪又係話佢買翻嚟之後，大家知 Harley Quinn 咧，即係 Suicide Squad 啊，自殺特工隊嗰個咧，咁佢就有好多紋身嘅嗰隻角色上面，咁而嗰件玩具一出咧，咁就其實有啲紋身咧係冇跟到嘅， 係直情冇咯。譬如佢嗰、那個佢會露個肚腩仔出嚟噶嘛， 係啦， 有個紋身噶嘛，本身佢戲入邊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呢啲朋友咧又會可能自己即係加呢個紋身上去啦。佢仲要係勁嘅地方係咩咧？佢唔係用紋身貼紙，因為大家你如果你去有心機去揾嘅話咧，你網上面可能會揾到一啲水印咧， 可以幫你黐上去，就仿咗個紋身貼紙嘅。 係， 佢係用手畫啊，救命！ 哇，好精細喎，巧奪天工嘅喎， 好精細啊！咁你話睇完之後，你會問佢：哇，你花幾多心思畫？佢話都搞成20,000㗎啦。咁但係佢好滿意咁樣樣 show 出嚟。咁我話呢一啲你唔會幫人搞，我梗唔會幫人搞啦。 係咯， 自己搞都覺得搞咗自己。咁但係聽得出喺佢去搞呢一件事嘅過程咧，咁當然見到成品都開心啦。但係喺即係嗰個做啊製作。在过程里面我相信即是他自己都很乐在其中。 你这些這的朋友咁好你不介绍你给我认识的。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可以帮我们整一下6寸公仔或者12寸公仔甚至乎有机会开请他上来做一下访问。其实。 喂其实讲真的、你如果有心机的话你都可以的。不过你不搞真的讲真的。喂你讲现在你讲例如讲一下即是美国 Hasbro, 他、有很多那些6寸 figure。其实你看一下由以前啊其实大家都成日话美国嘅公仔虽然睇落个感觉好似好粗糙啊。 是啊。 但个帽呢系雕得唔差嘅。 应该话系越嚟越有进步。 咪因为我想讲啦以前呢佢哋出嗰啲帽呢嗰、那个 shape 其实系整得唔差嘅。因为呢你见喺网上面有好多所谓嘅高手呢。 是。 真系帮佢重新化妆过嘅。 是。 而呢你当见到佢哋化完妆之后呢嗰、那个即系影返啲 close up 嘅相呢系几可呢可以去即係 比美十二寸 比美十二寸、 啊、 真係喎、 哦。有冇咁夸 你冇见过啊 你硬啲俾我睇下。 我真係俾你睇下。我真係见过啲高手嘅作品呢你会见到佢对眼因为啦其中一个我见过嘅例子系咩呢嗰陣时候我睇过好似系咪Avengers 第一集。 係。 定系第二集我都唔好记得。 复仇者联盟。 係啦复仇者联盟。总之入面有个 Black Widow 㗎嘛。 係黑寡妇。 咁大家印象中其实 Black Widow 嗰隻 figure 呢喺即係美国呢间公司出呢其实佢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是、佢对眼呢有一种俗称为死鱼眼。 係。 嘅眼神。 冇神㗎啦。 两眼无神。跟住再要加上呢佢嘅皮肤呢黑到呢係。 但佢明明系啲皮肤系好白㗎本身。 係啦。咁总之嗰隻玩具呢你初你入返嚟之后呢同官图睇都已经有一定嘅落差啦。咁而你揸住实物嘅时候，你甚至乎会讲话唔系啊哇咁样样嘅。咁但系咧，我之后真系喺网上面，我见到有个神级人物啊，去将呢只公仔改动之后咧，令到呢一只 Black Widow 咧，仿佛系重生一般。啊，转头翻嚟讲下点样重生法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头先就讲起呢即係美国公司出嘅嗰一隻六寸嘅 Black Widow 㗎嘛。 嗯。 咁头先讲过即係佢出嘅时候嗰、那个即係状况几咁惨不忍睹。 係啦死鱼眼啦无神嘅眼睛同埋睇个样子呢佢啲皮肤呢係即係有少少黝黑色嘅即係本身佢係应该係白白雪雪㗎嘛啲皮肤。 係呀。 就完全唔似佢本人啦。 但係当佢俾人哋去即係重新啊去画过嗰个面上呢你会见到一对眼首先係画到呢係即係嗰啲眼线啊， 系， 同埋咧嗰个眼盖嗰度咧有翻啲颜色啊， 系， 跟住咧个面咧重新帮佢上过一啲即系比较白嘅皮肤，跟住咧仲要喺面颊嗰啲位打翻啲红色嘅阴影上去咧，哇！你真系望落去个感觉咧，系同一个十二寸嘅 figure 咧，系唔系争太远噶？ 我都觉得有啲夸张啫，我要睇睇。 而且系咩咧？而且仲要唔系 3D 打印嗱，因为嗱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好多公司都开始用 3D 嘅技术咧，去做嗰啲 figure 嘅面相噶， 系啦。 咁有咩唔好呢就好多时候 3D 打印嘅话，你远睇系 OK 嘅。但系当你一拉埋睇嘅时候，就会比较粗糙少少嘅。咁而你手上嘅话，即系好似例如话，你而家见到坊间一啲好出名嘅十二寸 figure， 佢哋因为唔系用 3D 打印出嚟噶嘛， 佢系雕噶嘛，系嘛？ 佢雕完之后，佢上色真系人手上噶嘛。 系。 咁所以你睇到就系话，你人手上嘅时候，佢仲要如果系上得好嘅话，其实个效果。是可以逼近好似蜡像级嘅真人 嘅真人感，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会好靓嘅。咁当然手工啊好巧啦，系咪先？咁所以亦都好花时间去做，你唔会有见到好多人系做一只 咁樣樣嘅 figure 出嚟囉。 係不過其實呢，我哋即係呢啲玩具收藏家標榜自己玩具收藏家，有時真係好有好尖尖㗎，即係譬如有時同你傾開啦，你都話過你以前真係套啲積木公仔呀，你會專儲嘅係電影版嘅 Marvel 公仔㗎嘛，即係哪怕佢原來出嘅一啲嘅係漫畫版嘅，你都唔會儲㗎嘛，係咪？ 係，因為我覺得唔係唔想儲啊，但係你要規限下自己囉。其實你估我唔想儲㗎啦。但問題係我無論係漫畫或者電影人物嘅話呢，我都買嘅話呢，咁我就慘啦。 破產 再加上屋企冇位擺。 係啦，其實我就冇你分得咁仔細嘅。咁你先講開啦，即係之前你又講話你自己今個星期買到嘅玩具就係高達㗎嘛。其實我都幾耐冇買玩具啦，但係忍唔住呀。因為其實呢近排豆豆城呢就即係出咗一個係即係一個 exclusive 啦，就係一個佢哋限定嘅一個公仔。咁其實就係都係講返 Marvel Legends 嘅，就係 Scarlet Witch 同呢個 The Vision 啦。因为嚟緊呢套电影都上㗎嘛。 係喇，幾快嘅时间真係。 但係其实我就係想讲返炒价嘅问题。因为其实本身我好想买一隻玩具啦，就係头先同你讲返 The Vision 同 Scarlet Witch 啦。咁但係因为呢，其实我讲嘅係即係豆豆城嘅一个限量版嚟㗎。其实货源不嬲都唔多嘅。其实本身呢就係知道呢喺美国嘅即係豆豆城先会有㗎啫。咁变咗呢即係当香港嘅铺头有嘅时候呢，又係我就係喺网上收风啦。即係见大家都讲话有啦。咁但係一讲完有冇耐咋，即係已经有 一声冇晒啦， 即系永远都系有一班嘅炒家啦，就会一嚟到你唔限我买几多个，即系譬如近排今个星期讲最热嘅就系讲五月天飞啦，即系开头如果唔限嘅话，假设唔限每人买四张嘅话，其实大家又系更加难买到飞噶嘛。咁其实我去买玩具的时候都系就系因为佢哋冇限制嘅关系啦，其实网上已经有好多炒价咯，咁变咗原本咧，其实呢一个玩具咧大概系400蚊都唔使嘅，但系网上咧即系我啱啱喺度扫部手机揿下啦，已经炒到近600蚊咯。系啊，咁所以喺买嘅过程其实都系觉得一嚟咧我系觉得哇原来真系咁难去揾到佢啦。但其实有矛盾位嘅，就头先咪问你啦，就系话买玩具你嘅收藏，每人有啲癖好噶嘛。其实本身咧，我自己都唔系咁会收藏 Marvel Legends 嘅玩具嘅，唔系话因为佢哋做得唔够靓啊，但系因为我会好务求系佢好似可以雕刻得似个真人啊嘛。但其实你都会见到有时，譬如 Marvel Legends 嘅玩具咧，如果冇你嗰啲民间高手朋友喺度再即系将佢化妆嘅话咧，有时真系未必会接受到佢一个良嗰、那个样噶嘛。 系，我听你讲就系咯。而家佢就即系越嚟越好咯，即系起码一出嘅时候个样见得下人，你真系睇翻，哇！早几年啊，嗰啲真系你玩上手，你会觉得哇！相比起日本嗰啲公司出嗰啲，实在嗰、那个望落去嘅感觉咧，有一定嘅距离。不过又咁样讲，因为佢哋即系个对象啊，即系出嘅对象嗰啲买家咧，个年龄层都真系好唔同嘅。 系， 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美国公司出嗰啲咧，真系 小朋友嘅， 真系细个啲嘅小朋友玩。而日本出嗰啲公司，其实佢都讲到明啊，15岁或以上嘅朋友仔会建议去玩多啲嘅。 系， 咁所以即系你个目标对象唔同，好自然即系嗰个即系品质监察亦都会有一。啲嘅唔同啦， 不过你系会开心见到佢哋嗰啲玩具质素咧，其实都我自己感觉啊，越嚟越系偏向俾大朋友玩噶，其实都，因为个质素你会开始见到，譬如近几年即系以前就唔系用 3D 头雕噶嘛，佢而家都系 3D 去画佢个样出嚟噶嘛，印佢个样出嚟噶嘛， 系因为你唔系点解咧？因为其实就系佢发现，即系原来最肯俾钱买玩具嘅，反而唔系小朋友啊嘛，系大人啊嘛，嗱，即系你头先讲起就啱啦。你有冇發現而家你去即係可能豆豆城去睇玩具呢、你發現佢最賣得嗰啲玩具係咩玩具呢？即係如果相比起你話去而家可能玩具商場睇嗰啲呢， 係 玩具商場通常買嗰啲玩具呢就係 figure 啦， 係啊， 模型啦，啊，即係可動嗰啲啊，機械人啊，咁諸如此類嗰堆啦。 我諗你豆豆賣嘅玩具賣得最多嘅應該都係小朋友玩具，因為其實佢哋好少可入啲好大人買嘅玩具啊。我哋譬如我哋去親嗰啲咩油麻地啊，即係太子啊，嗰啲都係偏向買大人嘅玩具，即係唔係講成人玩具啊，係即係買啲大人向啲嘅玩具噶嘛。 係啊，咁而你去到即係豆豆城嘅話，即係你係想買一啲，即係起碼我自己啊，係 as 一個買家嘅話，我去豆豆城嘅話，我係會買一啲，即係你喺人哋啊賣大人玩具嗰啲嘅玩具商場揾唔到嘅玩具嘛。咁包括係咩咧？即係可能係一啲小朋友嘅用品啦，即係例如話運動向嘅。单车啊，或者一啲嘅措施啊，即系篮球架仔啊，足球仔、龙门仔啊，嗰堆啦。 系， 再唔系就一啲即系棋类游戏啊， 系啊， 或者系其他一啲即系小朋友玩多啲嘅玩具。我对上一次喺豆豆城买嘅一件咩玩具咧？ 买俾你个仔噶嘛？ 买俾我仔嘅一个蒙面超人。 嘅腰带。 是 小朋友腰带、哦、 是大人是束不到的啦。 不是大人版因为其实蒙面超人都有分大人版和小朋友版的。 我想问小朋友版的腰带是不是应该做得比较粗糙一点已经不是一条硬骨骨的而是一条布带了。 我这样讲它不是粗糙一 点 但它即是整得没那么精细、 嗯。 但是其实个效果都有在这里的。即是例如说它都会发出那些声、 okay. 你拍个锁扣下去的时候它都会 lock on, 都会有这些东西的。 是。 那、都会有那些音效你一拍个掣嘅话就都有啲音乐出现嘅， 系 咁其实小朋友玩都开心嘅，咁但系即系你要揾呢一类嘅小朋友嘅玩具嘅话，你喺嗰啲商场系揾唔到嘅， 系啊， 反而喺兜兜城就会即系想买呢一类嘅玩具咯。 所以唔知呢个位会唔会系因为唔够与时并进嘅关系咧？所以你都知啦，即系譬如新闻都讲啦，美国其实即系七百几间嘅。豆豆都開始慢慢要話清盤啦，啱啱過去嘅日子都話，即係直情係呼籲大家美國嘅嗰啲市民，你哋可以去買，話因為我哋要清貨準備結啊嘛，即係其實有時睇翻咧，個心都會幾噏下嘅。因为譬如我哋香港啦，我哋有时细个嗰阵应该都会行过啲玩具铺，但已经消失咗噶嘛。即系譬如啊，如果啲听众咧系即系住开黄大仙嘅，以前都系喺黄大仙中心留好多脚毛嘅。即系譬如喺黄大仙买玩具系嗰几间噶啦，一系就文士，一系小飞象，一系猫头鹰。不过呢啲名字全部都已经系唔见晒噶啦，直情系执晒噶啦。即系变相，所以咧，其实即系呢排有好多嘅即系豆豆城佢嚟紧会结业嘅消息啦。咁其实咧都真系令人几心伤嘅，我自己好心伤啊。 咁啊，转头都可以回顾一下嘅，即系由细到大，我哋自己吓买玩具，通常去边啲地方睇，边啲地方买，嗰阵时嗰啲玩具铺头系点嘅咧？真系要谂一谂，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头先讲开啦，即系美国嘅玩具豆豆城咧，就因为即系生意唔好啊，亦都嚟紧陆续结业啦。即系开头咧啲报道睇嘅时候，我都会比较即系睇下吓。咁譬如香港嘅话会点 咧？ 系啦，咁其实佢后屘啲报道都讲翻嘅。其实咧，香港因为就唔关乎美国佢嗰边嘅债务重组嘅，即系要撤回嘅一个区域之一啦。总之香港暂时即系香港系唔关事噶啦。 嗯， 系咯，咁但系其实即系又讲开话呢一个即系玩具铺结业嘅一个心酸啊！你以前咧，譬如你住荃湾噶嘛，我记得系，行开啲咩玩具铺噶，一讲就系大家，哇、哦、呢一间啊就系、是、 嗰阵时候啊，我最深刻嘅就系万亚咯。嗰阵时候嗱，如果大家住荃湾就只喺路德围咧， 系 有一间嘅精品店， 系 即系通常以前嗰啲精品店就包括卖嗰啲玩具，卖埋游戏机添， 系啊，卖文具嘅其实。咩都有嘅。 咁嗰陣時候有一間咧，就係叫萬亞，做咗好多年嘅。我係真係細細個，幼稚園、小學自懂事以嚟咧，咁因為行嚟行去都係嗰幾條街嘅啦。 係啊， 就成日咧就行過去嗰、那個萬亞嗰間鋪頭啊，因為佢有兩邊櫥窗咧，就擺咗好多唔同嘅玩具出嚟啊，有超合金啊，又有模型啊，又有好多即係其他。即係當時啊都即係新推出嘅玩具啦，咁啊成日都要睇櫥窗，睇完之後咧就走入去，咁佢入邊咧又有啲櫥窗咧就擺好多 Game Boy 帶出嚟嘅， 係， 咁你會覺得 逐餅逐餅望，又唔知望嚟做乜， 逐餅逐餅望睇有啲咩新 game 啊，跟住有時候咧阿媽催住話要走啊，睇一陣先啊，睇一陣先，嗱嗰陣時候咧就算唔買都好， 係， 你淨係望下櫥窗咧，你都會覺得好開心嘅， 真係足夠 就夠㗎啦，同埋你嗰陣時候咧你會好即係成日都睇嚟话睇完橱窗之后咁你睇嗰啲货架啦，货、架上面咁通常你就会睇哇，例如话攞起一盒模型咁啊，睇下近排即系翻嗰啲咩新货。其实我发现我细细个已经培养咗呢个玩具巡视业务嘅习惯， 系 即系成日都去睇啊，出咗啲咩新货咧，跟住就去睇，咁睇下人哋嗰啲包装之后开始就计啦。我而家储钱储几耐咧，我就应该可以买到呢一盒玩具啦。 系啦，或者新年要斗几多利是咧， 就 可 以 买 到啦，咁样样啦，咁就嗰陣時候就即係會成日覺得哇去呢一啲地方咧就會係我嘅天堂。即係你話相比之下，你話嗰陣時候多唔多去豆豆城，反而係真係少啲。因為嗰陣時候咧唔係好多商場有。我細個嘅時候啊， 係 講緊我細個嘅時候，真係唔係好多商場有。咁好多時候你買玩具都係一啲好細嘅精品店嗰度去睇啦。 係啊， 同埋即係嗰陣咧，我自己反而會即係會嬲啊爹哋媽咪嘅，而佢哋就即係嗰陣好重噶，就係、好啦，每次同你哋去玩具鋪，我會預備150蚊俾你，你同阿哥咧，每人 開心， 係啊，每人150蚊，你哋就可以買啲嘢走嘅。但係到後期咧，我阿爸知道唔對路啦，因為每個月都帶我哋去一次玩具鋪嘅嗰陣， 係 到後期覺得唔對路嘅時候咧，佢就會鬧我哋啦，唔俾買啦。咁但係退而求其次啦，因為其實嗰陣嘅玩具鋪咧，即係除咗話要買嗰啲模型砌之外咧，其實佢有好多扭蛋機啊，或者係一啲潛卡嘅機噶嘛，即係其實小朋友咧真係比較容易滿足嘅，哪怕你見到佢哦有新一彈嘅玩具扭蛋，其實當時扭一個扭蛋啦。是$5嘅咋？你而家见啲扭蛋机系真系系咪叫先进度？系用八达通噶嘛？你有成堆嘅一排个嘅扭蛋机，中间有部机仔咧就八达通嚟嘅。你只要嘟一嘟之后咧，你就可以扭扭蛋啦。即系变相而家系贵，可能30-40蚊都可以先可以扭到一啲嘢出嚟啦。 我都唔系，因为我最上一次睇啊，都系 扭边啲啦， 睇你扭边啲啦。因为其实嗱，依家坊间咧好多扭蛋机咧就真系贵咗以前好多嘅。 系啊， 但我想讲话，因为咧其实如果你去一啲地方咧，仲保留以前有嘅扭蛋機嘅話，其實都唔需要太貴。因為好似舉例，我啱啱之前個週末咧，就同我個仔咧就去咗西貢行。 係。 咁咧喺西貢咧有一啲舊鋪啊，即係可能有啲麵包鋪啊，或者啲嘅餐廳咧。 係。 佢出邊咧仲係擺咗一啲好舊式嗰啲嘅扭蛋機。 係。 咁而入邊嗰啲即係啲你知入邊嗰啲玩具就。 扭嗰啲彈彈波嗰啲係嘛？ 係啊，即係係啦，就係嗰類啊。就算唔係彈彈波都好，有個膠波咁樣入住嗰啲嘅玩具，真係好似你平時買嗰啲咩出奇蛋入面咧嗰啲好流嗰啲嘅膠玩具咁樣噶嘛。 係 咁嗰啲其實扭蛋$2啊就有㗎啦，已經係。 咁但係當然你講緊係因為嗰部機係舊機嚟㗎嘛，冇添置新機㗎嘛。 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其實嗱，當然但係你講起扭蛋機嘅話咧，我覺得都有另外一個麻煩。 係。 因為嗱，而你講舊式嘅扭蛋機咧，你如果食咗錢扭唔到玩具，你點啊？ 咪揾咗士多鋪或者即係嗰個鋪頭嘅人話：，我食咗$5喎，你幫我搞掂。 跟住嗱，最多嗱搞，如果最後屘搞唔掂，攞唔到舊嘢出嚟俾你， 佢會俾$5你再扭過。 俾翻$5你咯，係咯，俾翻$5你啊嘛，你就算唔扭佢都奈你唔何噶。 係啊。 咁但係咧，我啱啱對上咧就喺將軍澳一個商場。 係。 咁你知而家嗰啲扭蛋機一排用八達通俾錢。係 啊，慢慢睇啊嘛。 我真係想問你， 係 如果你用八達通俾錢，你扭咗之後 係 出唔到蛋。你会点样处理 啊？其实奇怪是因为咧，我通常见到呢啲嘅扭蛋机嘅一啲店铺仔咧，都好似唔见职员噶喎。 系啊，嗱， 我仔冇 你讲得啱啦。嗱，因为我真系啱啱试过，我仔行过又话想扭， 系 跟住后屘好啦， 食咗钱 啦，唔系佢系嘟拍咗之后扭完之后咧， 冇嘢出，系 咁点算呢？嗱，呢一个状况 揾商场嘅嗰啲 staff 咯。 嗱，我最后屘咧就揾咗其中一个 staff 去问。咁啊，当时我唔知呢个 staff 咧 系 因为忙住做事啊，定系咩缘由？总之其实态度就不太有礼貌噶啦，但系都唔紧要。 系 重点系佢帮唔到手。 但系佢有冇俾你感觉系啊？系啊，关我事嘅。其实扭蛋机 佢系直头讲唔关佢事。点解咧？因为佢话你去翻扭蛋机嗰度，你咧就系打翻佢上面有个电话提供，系呢一个扭蛋机。嗰、那個嘅代理商， 係 你同佢哋講，跟住咧佢哋就會有翻相應嘅安排。O K， 亦都解決到啊！我唔係即時性啫，我覺得 O K， 我接受呢一個。 O K， 你未聽我講埋個故事啊嘛？講緊其實係即係20-30蚊啊！哇，20-30蚊，我要咁勞師動眾，同我都諗緊佢點樣俾翻錢我。O K， 咁於是乎我就都照樣打電話去啦。咁但係打個電話去，最後尾咧佢哋係 office 冇人嘅， 係即係我唔係辦公時間啊。 其实都唔系，我都唔系好肯定系咪办公时间。总之个电话系冇人接，我唔记得个时间啦。 OK， 咁啊电话冇人接，咁啊于是乎你就留言啦，留电话留资料俾佢。我觉得呢一件事，我为咗个扭蛋而去做咧， 做咁多嘢咧， 我觉得有少少唔划算，但系唔紧要，我照样留咗俾佢。OK， 系 冇复嘅， 仲未复嘅，而家都几日之前啊？呢个 讲紧成个几两个月前啦， 过几两个月前， 系啊，过几两个月前嘅事情嚟。 喂，咁但系件事之后点发生先？即系嗱，扭打完电话啦，唔理啦，咁后屘。阿仔一定会话：阿爸爸，我要再扭喎。 冇啊，唔俾啦。我话冇办法啦，因为要扭咗啦嘛。咁但系 好惨喎，你个仔。 但系我解释俾佢知咯，因为嗱，你话要扭， 系 我哋有扭，但系扭完之后咧， 冇出嘢， 系 咁我哋嘅机会用咗啦，而家部机坏咗啊嘛，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再扭啦，你等嗰个哥哥或者等个姐姐复翻我哋啦。嗱，不过呢一件事就令我谂翻咧，有好多嘢，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大家话用八达通扭打仲方便啦，以前你揞极碎纸都揞唔到啊嘛， 系啊， 咁但系即系去到呢啲位咧，我就会谂翻，都系以前美好啲， 或者话。全部機械化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咯，即係你冇個人俾你去對頭去同佢講翻成件事啊嘛。以前真係幾開心，係哪怕你扭完之後出唔到個公仔，士多鋪老闆話：哎呀，你真係陰公啊，俾蚊你，然後無啦啦又譬如又請你食下嘢。我以前嗰啲係會嘅，好好嘅，好有人情味。你而家對住部機器，話唔定你真係打一個未必有人接嘅電話咯。 係啊，所以我真係啊喺預期節目嘅時候咧，都係期望住啊，究竟我今個週末會唔會收到客戶服務嘅電話咧？即係下次同大家分享啦，可能。 拜 拜。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